风吹过的时候，我伫立在街头，雨水淋湿了衣袖，你轻轻挥着手，一边还要等多久，从初春到深秋。你说有爱就有梦，春季布满神州。那年你走的时候，思念缠绕我心头，踏遍远方的山丘，你无悔的追求，我愿为春风去守候，你握着我的手，春天铺满神州和心头，和我在春天的街头走一走，呜哦呜哦，春花温暖了神州，陪伴在我们左右，和我在春天的街头走一走，呜哦呜哦，春花温暖了神州，陪伴在我们左右，你说你也舍不得走，我也很想将你挽留，